从你我做起， 给你一个机会，你自己。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戏剧空间，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继续收听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带来的法国当代喜剧艺术的下半部分。这是一出绝妙的人性舞台剧，30多个国家观众不断的笑声，30多种语言的翻译，全球制作演出120多次，仅英国演出就超过2000场。2001年中国首演轰动上海，舞台上却只有3位男演员。故事呢是这样的：皮肤科大夫塞尔吉花了昂贵的20万法郎，购得一幅几乎全白的现代派油画。邀请了2位最好的朋友伊万和马克前来欣赏，没想到3人却就此发生了立场迥然不同的争论。经过一番唇枪舌战之后，这才发现友谊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全剧一气呵成，刻画了3个男人情感的一系列微妙变化，诙谐幽默。在剧中，林动甫扮演马可，徐峥扮演萨尔吉，郝平扮演伊万。 伊万，阿米巴。 什么是阿米巴？ 软蛋。啊！ 好。 今晚真不该见面。最后我也走。 也许吧。 好。 马克，你才是个阿米巴。你才是个软蛋，你居然攻击伊万啊！而且你是故意的。 哼，你说的对，你说的很有道理。你的这番话加速了我的崩溃。你看，突然之间我就搞糊涂了，到底是什么把我和伊万这个小子搞在一起了？我跟伊万这个小子的关系是靠什么来构成的呢？ 伊万他向来都是这样的。 哦。他也有过疯狂，他也有过荒唐，不过就是因为他生性脆弱，再加上这种疯狂伤了他的元气。 好，那么我呢？ 你什么？ 你知道是什么东西把我和你联系到一起去的吗？ 这个问题今晚我不想说。 我看你说出来吧。 对不起，我让伊万生气了。 哼，你总算是说了一句人话了。更何况你刚才说的他们家壁炉上的那幅破画还是他爸爸画的。 是吗？ 是的。 哎呦，这他妈的，这不刚才你也说了吗？ 是的是的，我说完我就想起来了。 就走楼梯往下冲，我一边狂冲一边心想：阿米巴， 种软蛋。我对我自己说道，我拿把枪回来把你给毙了，你就知道我是不是一个逆来顺受的人。到了底层后，我又对我自己说道，我说朋友啊，你接受了6年的心理治疗，到头来不是为了让你把好朋友给毙了，你接受了6年的心理治疗，也不是对这个言语疯狂的人的内心痛苦视而不见。于是我又爬上了楼梯，一边心怀歉意，一边在想，玛卡也许在喊救命啊，我应该回来救他。尽管这么做让我觉得很痛苦，但事实上那天我跟我的心理医生芬克尔作恩一起还讨论过你们。 什么？你跟芬克尔作恩谈论我？ 对，我跟我的心理医生无话不谈。 你为什么要跟芬克尔作恩谈论我？ 我禁止你跟混蛋谈论我。 你什么也禁止不了我。 不，你为什么要谈论我们呢？ 我感觉到你们俩关系有点紧张，我想让他给我解释一下。 好，那个混蛋怎么说？ 他说了一些有趣的事。 他这种人还能发表什么意见？ 他是没有发表意见，但是他在这个问题上他表了态，他甚至还做了一个动作。 芬克尔作恩这个人啊，从来都是冷冰冰的，从来都是一动不动的。我就对他说，你动了动动动，你随便你站那 儿。哎，行， 他说了些什么？ 你管他说什么呢？ 不，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不，他到底怎么说的？ 你管他放什么屁呢？ 他妈的，我想知道他放什么屁，不行吗？ 放吧。你还做笔记？ 因为他说的太复杂。要我读给你们听吗？ 读吧。 如果我是我，因为我是我；如果你是你，因为你是你；我是我来，你是你。反之，如果我是我，因为你是你；又如果你是你，因为我是我。那么我不是你来，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你，你也不是我。你们明白我为什么必须做笔记了吧？ 告诉我，你付给他多少钱？ 每周2次，每次400法郎。哈， 你干得漂亮。 而且是现金。我发现他们那不收支票的，因为弗洛伊德说过，你要去体验钞票从你手里哗啦哗啦流出去的那种快感。 有这么个家伙指导你，你可真是幸运。 你快把这份东西抄下来，然后我们3个人人手一份，那就棒了。 对，这绝对是人生指南。 我知道你们不以为然，不过说老实话，这里面真的深奥得很呐。 一万，要是你是因为他才回来的啊，把另外半边脸再凑过来讨打的话，你真应该向他表示感谢。人家把你弄成了一个大傻瓜，你还很得意。事实就是这样。 他说我这些话，就是因为我喜欢你的那副安德里奥斯。 我才不在乎你的态度，不管是你的还是他的， 那幅画我现在是越看越喜欢，越看越…… 哎呦，我说你别再谈这幅画了，好吗？再也不要谈这个话题了 ，OK？ 哎，为什么一谈到这幅画你就这么着急呢？ 是啊，我没有着急啊。你们两个人已经各自表达完了你们各自的看法，这个话题可以结束 ，over。 你瞧瞧瞧，又不乐意了。 我没有不乐意，我累。 你这么生气，这就说明你对别人的评价很在意。 马克，我再说一遍，我没有生气，我累了，真的。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在瞎扯淡。说句心里话，我对你们俩快要烦了。 那么我们就去吃饭吧， 你们俩去。莫名其妙，为什么不能你们两个人去吃饭呢？ 不行，我们3个人难得凑到一块儿。 可是你看看，我们3个人凑到一块儿，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吗？ 哎呀，我真搞不明白你们究竟在干什么呀！好了，好了，好了，冷静，冷静！没有什么理由吵架的嘛，为了一幅画就更犯不着了。 伊万，你干什么？你干嘛？我跟马克不冷静了吗？就是你这句话，你完全是在火上浇油，你还以为自己出了个什么高招，对不对啊？ 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是不会发火的。 哼，你还真了不起，看样子我也应该到芬克尔诊所去。 没法去了，客满喽。 你在吃什么呢？ 降压灵。 我算是认命了，讨老婆生孩子，牛皮纸翘辫子，我还能有什么？ 我们没有资格再看这幅画了。 哼，一点没错。 可只要我还在这儿，你最终会用我同样的眼光来看这幅画。 不是的，你知道保安瓦莱里是怎么说的吗？我要往你墨里添水，我还要火上浇油呢。 我才不管保安瓦莱里怎么说。 你不喜欢保安瓦莱里？ 别跟我提保安瓦莱里。 可是你以前很喜欢保安瓦莱里。 保安瓦莱里说什么我根本不在。 是你让我知道保安瓦莱里的，是你让我去读读保安瓦莱里。 别再跟我提保安瓦莱里。保安瓦莱里说什么不管我的屁事。 那什么才关你屁事呢？ 你买这幅画，你花二十万法郎买的这个白色狗皮。 马克，你怎么又来了？ 既然你把话说破了，我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现在就来告诉你，什么是关我屁事的事。就是你的冷嘲热讽，含沙射影，你恨不得让我跪在你面前哭着承认，连我自己都觉得这幅画滑稽可笑，这就关我的屁事儿。你凭什么说我不是真的喜爱这幅画呢？啊，本来好端端的心有灵犀的关系，被你弄得紧张别扭的一塌糊涂。尤其是最近，你谁都看不起了，谁都不喜欢了。用你自己的话来说，我们之间共同的语言越来越少了。 没法理解你去买这么一幅画。 为什么呢？ 因为我喜欢塞尔吉。但是我没法喜欢买这么一幅画的这样子。 你为什么要说买呢？你为什么不肯说爱呢？ 爱，你要我相信你爱这幅画。 可我如果不爱它，我又为什么要去买它呢？ 爱的问题就在这儿啊！ 哎呀，你看看啊，你看看这个结果，我是个大傻蛋，我对他掏心窝子，可是他呢，默然置之，而且话里有话。马克，你一秒钟都没有意识到吗？不管我是真的喜爱这幅画，还是假的喜爱这幅画，只要听到你这种硬邦邦的、强加于人的厌恶的口气的时候，我都会不高兴的。 没有。 好，我现在就来告诉你。有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你那个老婆泼了，她就坐在我旁边，一直跟我喋喋不休地说什么顺势疗法是可以治好更年期精神忧郁综合症。后来当你问起我对你老婆泼了看法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当时我并没有告诉你，其实我觉得她又粗鲁又丑陋，简直一塌糊涂。可其实我完全可以这么说的。 你就是这样看泡了的？ 你说呢？ 不，他不可能这样看泡了，不可能的。 你回答我。 你看看这个结果。 你刚才说泡了的这番话是认真的？ 不是的。 是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又粗鲁又丑陋还要厉害。你回答我，什么叫比又丑陋又粗鲁还要厉害？ 你看看，事情轮到他自己头上的时候，说话腔调全都变了。 先生，你给我说说清楚，什么叫比又粗鲁又丑陋还要厉害？ 你不要用这种腔调跟我说话。我可以告诉你，比方说他那种驱赶香烟烟雾的样子。 驱赶香烟烟雾的样子？ 是的，这个动作在你看来可能微不足道，你会以为只不过是一个漫不经心的手势罢了，可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他那种驱赶香烟烟雾的样子完全体现了他浅薄的本性。 泡了，一个跟我共同生活了多年的女人，你在对我说她的时候用了这么多的不堪入耳的字眼，就是因为你看不惯她驱赶香烟烟雾的样子。 对，她那种驱赶香烟烟雾的样子就是对她本人无声的宣判。 先生，你趁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对自己失去控制之前，你把话给我讲讲清楚，你不要玩得太出格了。 换做任何一个其他女人都会说， 对不起，香烟烟雾让我感觉到有点不舒服了，您不介意挪一下烟灰缸吗？可是他却不，他根本就不屑开口，他只是在空中比划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带有蔑视性的动作，他用一种带有凶相的极不耐烦的态度做了一个令人难以觉察的手势。言下之意就是说，抽吧抽吧，真是不可救药。那既然如此，你又何必把它指出来呢？这就让我感觉到有点奇怪了，让他感觉到不舒服的到底是香烟烟雾的还是人呢？ 你说的太夸张了。 你听到没有？你听到没有？他没说不对，他只说夸张。他那种驱赶香烟烟雾的样子完全体现了他的冷漠孤僻居高临下。而可怕的是，马可，这正是你现在的发展趋势。遗憾了，真是太遗憾了，你落到一个如此不懂得生活的女人手里，真是太遗憾了。 先生，收回你刚才说的话。 收回去。不， 收回你刚才说的话。 收回去呀，真他妈荒唐。 我最后一次命令你收回你刚才所说的一切。 马克，在我看来，你跟你那个老婆泼了，你们俩天生就是一对活化石，一对怪胎。你动手 干什么？干什么？我们是好朋友，干什么？你脱衣服干什么？不是，你怎么也脱衣服呀？ 眼镜拿好。 来， 你来。 我们是好朋友，干什么？你放我开！冷静点， 你 冷静点， 还没打住， 冷静点。你听我说，冷静点。 哎呀，啊！妈的，妈的！哎呀，啊啊！ 哦，啊啊！妈的，妈的啊！ 没事，我看看。 妈的，这边。啊， 等等等等。啊啊！哦，来来，别动别动，把这个贴上。哦，别动别动。 你们两个都疯了，两个好好的正常人变成了十足的怪物。 别激动，别激动。 妈的，我的耳朵真的很疼，我的耳膜肯定被你们打破了。 哎呀，不可能的。 你懂什么？你又不是耳鼻喉科的医生。亏你们还是好朋友，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别激动，别激动。 你不能这样，不能因为你看不惯他老婆驱赶香烟烟雾的样子，就把他损成这样。 怎么不能？ 这样做毫无意义。 你知道什么是有意义？ 呀，来啊，打我呀，再来攻击我呀，向我开炮啊！我的耳朵肯定是内出血了。哎，有一只母老鼠呲溜一下跑过去了。 那是公老鼠 啊。你们家怎么会有只公老鼠呢？ 哎呀，它一直在这窜来窜去的。 哎，马克，看我们家刚才有一只公老鼠从那呲啦呲啦呲啦呲啦呲啦呲啦呲啦呲啦呲啦跑进去了。妈的，我的耳朵真的很疼。 哎呀，你听好，别撕掉。 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了？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让你们变得如此疯狂？ 就因为我买了件艺术品，而它不合马克的胃口。 你怎么又来了？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就像飙上劲的陀螺，它怎么就停不下来呢？就像我和伊窝娜一样，这是一种最最病态的关系。 伊窝娜是谁啊？ 我的后妈。 很久没说他了， 他是在一个水渠里学会游泳的，但是那个水渠里飘满了被水泡的胖鼓鼓的老鼠尸体。 可是管水渠的却对他说：“嘿，跳下去吧，这水很干净。” 前天晚上在我父亲家里头，他居然对我说：“哎呀，在水渠里游泳感觉好极了，虽然穷，但感觉好极了。” 我立刻就回击他了。我说我14岁就学会游泳了， 并且我还是穿着游泳背心，在一名私人教练陪同下学会的。 我的耳朵真的很疼。 你当时为什么不立刻把你对Paula的看法告诉我？ 我不想让你难过。 不对。 什么不对？ 不对。我当时问过你，你还对我说你们是天生的一对。 对啊， 可当时这话从你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你的语气是中肯的。 是吗？ 是，当时就是这种语气。 就算这样，你想证明什么呢？ 可是今天你对Paula实际上是对我做指控，听上去语气判若两人，这语气要刺耳的多了。 我听不懂。 听不懂。听不懂，你当然听得懂。 我听不懂。 你最近突然疯狂地赶去时髦了，我因为跟不上你的趟，于是我就成了孤僻冷漠，我成了活化石了。 哎呀，我的脑袋疼死了，好像有根冲击钻不停地撞我的脑袋，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啊，行，好了，我去给你拿杯白兰地吧。 你说呢？如果我的脑袋也被你们打坏了，难道你不觉得喝酒对他不易吗？ 好，对不起，我去拿阿司匹林。 行，用不着管我，继续你们的瞎扯淡。 你让人怎么办？ 你们还有恻隐之心，算了吧。 尽管你跟 Paula 搅在一起，但是我忍受下来，我并没有因此而埋怨你。 那是因为你没有理由来埋怨。 那你呢？你就有理由来埋怨我吗？我指的是跟安德里奥斯的话在一起。 是。 对，所以我搞糊涂了。 在我心里 ，Paula 并没有取代你。 那我呢？我用安德烈斯的话取代你了吗？ 是。 我用安德烈斯的话取代了你。 有了安德烈斯，你就跟他在一起了。 你听得懂他在说什么吗？ 我的耳朵坏了，听不见。 在我那个时代，你绝对不会去买这么一幅画。 你那个时代什么意思？ 就是你把我和别人区别对待的那个时代，就是你用我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的那个时代。哼， 我们之间有过这种性质的时代吗？ 你真残酷，你这个小人。 我告诉你，从来没有过。你说的话我完全听不懂。 我告诉你，要不是以外现在变成这么一块软不拉几的海绵的话，他一定起来支持我。 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你因为拥有我这样的一个朋友而感到自豪，你欣赏我的与众不同，你欣赏我的不随波逐流，你在你的朋友们面前夸耀我的放荡不羁，因为你自己活得太循规蹈矩了。每当别人指责你行为出格的时候，你就会用我来做挡箭牌，啊！可是，时间长了，日子久了，这种感情就枯竭了。终于有一天，你独立了。 我欣赏这个独立。 可我讨厌这个独立，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暴行。你抛弃了我，你背叛了我，你是个叛徒。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他应该是我的导师了。马克，如果我像爱一个导师那样来爱你，你会有什么感觉？ 你猜得出来？ 对，但是我想听到你亲口说出来。 我喜欢你这种崇拜的眼光。我感到了受人尊敬，我感到受人抬举。你把我看成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对此我一直很感激。我甚至认为只有这种与众不同才是高档的，才是有品位的。可直到有一天你告诉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这是天方夜谭。 可这是事实。 那照你这么说，结局很惨了。 很惨的结局。 多惨的结局啊， 尤其对我来说。而你又找到了新的归属， 你那崇拜偶像的天性又找到了新的目标，艺术家。解构。 什么是解构？ 什么是解构你也不懂啊？问问 Serge， 解释这样的概念他可是权威的。为了让我理解一件荒诞的艺术作品，你竟然跑到公共工程司徽登记簿当中查。你笑，你笑，我看到你这个笑，我又感到了希望。我真是个傻瓜。 你们两个真是太好笑了，我看你们就和解吧，咱们在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怎么样啊？ 都怪我，都怪我，最近我们见面的时间不多，我一不在你就跟上流社会交往起来了。奥普斯夫妇、德普莱古戴尔夫妇，还有那个牙医吉亚利亚，我估计就是他向你介绍 了。我不是这么回事，他不属于这个圈子，他只喜欢概念艺术。 这不一回事儿， 不，这不是一回事儿。 你看，又扯远了。哎，我们现在连最日常的话都听不懂了吗？ 是这样的，巴克，我早就意识到这一点，真的。今天对于我来说也算是个发现，我发现我已经受你控制，受你影响到什么样的地步了？ 不是受我控制，不是，塞尔奇，你应该永远要照看好你的朋友，永远不要丢下他们不管。否则他们就会离你远去。你看看可怜的伊万，他的莽莽撞撞曾经给我们带来多少乐趣，可是我们呢，我们却听凭他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卖牛皮纸的家伙，不久还要去当丈夫。一个曾经向我们展示过独特个性的小伙子，如今正在竭尽全力地抹掉自己的个性。 一个曾经向我们展示，马克，你意识到你自己在说什么吗？怎么一切都要围着你转呢？你学学为了别人去爱别人吧。 为了别人去爱别人，这什么意思？ 尊重他们自己的意愿。 那他们自己又是什么样的人呢？除了我对你寄予的希望以外吗？我一直在寻找一位比我高明的朋友，可直到现在我没这个运气。于是我来塑造你们。可你们看，我连这个也实现不了。总有一天，你也会跑到德布莱古代家里去吃晚餐，你也会像他那样，为了证明自己新的档次，去买一幅白的油画。 他这是一种病啊，他这个病在医学上有个学名，他这个病…… 我看呢，我看我们15年的友情算是走到头了。 是的， 那多可怜呐。 听着，要是我们还能够设法做正常的交谈的话，我的意思是说，要是我们能够设法在交谈当中不让我发火的话， 怎么样？ 没怎么样。 不，你说的对，你说的挺好的，你说下去。我们为什么不能彼此交流交流啊？谈谈心，说说心里话，哪怕是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我不相信那些主宰当代艺术的价值观念，那种哗众取宠的法则，那种标新立异的法则，标新立异已经是死亡了的法则，塞尔奇，刚刚体验的死亡。 好，还有呢？ 没了。我对你来说也曾经是一种标新立异的猎奇。 你在说什么呢？ 一种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猎奇，我承认。 我告诉你们，芬克尔作案对你们这一切真是了如指掌啊。 一万，你别做裁判了好不好？你别以为今晚的谈话跟你毫无关系。 怎么跟我有关系呢？怎么想把我也扯进来吗？我告诉你没门，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的耳朵被你们打坏了，你们说这笔账该怎么算？自己说。 他的耳朵是被我打坏了，我刚才那下是很重 的。求求你别再吹牛了。 一万，我告诉你，你看看你自己，眼下你最让人看不惯的，除了我给你指出的那些毛病以外，就是你总是竭尽全力的想在我和塞尔吉之间把一碗水端平。 啊，那是为了掩盖你的尴尬和怯懦。你最好希望我和他是一致。其实，在以前我们还是朋友的时候，你就认为我和他是一致的。可是，尤二，我们从来就不是一致的。你必须选择好阵营。 我已经选择好了。 好极了。 对不起，我并不需要一个支持者。 哎，你不会把一个可怜的小子拒之门外吧？ 假如大家彼此讨厌的话，那还何必的见面呢？现在明白了的是，我们大家的彼此讨厌。不过我话要说清楚，我并不讨厌你们，是你们的彼此讨厌，而且你们还一起讨厌我，真是的。那还见面干什么呢？本来我想的好好的，在一个星期的瞎操劳之后，我们在一起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夜晚，我和我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在一起笑一笑，看一场电影，放松放松。 喂，伊娃，你有没有搞错？你说来说去都在说你自己。 那你们又是在说谁呢？你们人人都是在说自己。 伊娃，我告诉你，我们今天这整整一个晚上就是被你给糟蹋掉。 你们这整整一个晚上是被我给糟蹋掉的？ 是的。 你们这整整一个晚上是被我给糟蹋掉的？我今天这整整一个晚上是被我给糟蹋掉的？我 好了，不要激动。 你们这今天整整一个晚上是被我给糟蹋掉的？我 你还要重复多少遍？ 你们回答我，你们是说今天这整整一个晚上是被我给糟蹋掉的？ 你迟到了3刻钟，你非但没道歉，还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诉说你这些家庭琐事，你让人受得了吗？ 而且就是你这种毫不负责任的和稀泥的态度，把我跟马可两个人弄得极其尴尬。 塞尔姐，你也这样认为？你也这样认为啊？ 是的，在这一点上我跟马可的意见是一致的，是你为我们俩的冲突创造了条件。 从你一进来啊，你就一直在用这种过于周到的逢迎讨好的去这种语气啊，曲里拐弯的在向我们说明你迟到的原因，你让人受得了吗？ 你们知道我可是会哭的。我马上就要哭了，我现在就要哭了。 哭吧， 哭吧， 哭吧。你们竟然对我说哭吧。 你有足够的理由去哭啊。你正要娶一个丑妖婆，你正在失去这两个最要好的朋友。 这么说一切都完了？ 是你自己说的，既然彼此讨厌的话，何必再见面呢？ 我的婚礼怎么办呢？你们两个可是证婚人，还记得吗？ 你另请高明。 那不行，我已经请了你们。 你可以把我们炒掉啊。 这怎么可以？ 当然可以。 不可以。 行了，到时候我们去就是了。 去什么去呀？伊万，真的，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其实你应该提前离婚。 嘿，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你们也太残忍了嘛！你们完全可以等过了12号再吵架的嘛！你们存心要毁掉我的这场婚礼呀！一场婚礼已经是一场大灾难了，为了他我整整瘦掉了4公斤，可是你们现在就要让他彻底的洒脱呀。 仅有的两位能够给我带来一丝安慰的好朋友，却自相残杀，存心要毁掉对方，我真他妈的走运啊！我， 你以为我喜欢那一包包打印纸和一卷卷的胶带吗？你以为一个正常的男人会去拼命的推销牛皮纸文件袋吗？我知道你们希望我的绝不是这个样子， 可我又能干什么呢？我瞎混了这么多年，到头来只是让我所有的好朋友觉得我滑稽，觉得我好笑。是我做的那些蠢事，只是让我所有的好朋友都笑掉大牙。可是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谁像一只老鼠一样孤单呢？又是谁每天晚上都是一个人孤孤单单的徘徊到他自己窝里去呢？这个孤独的要死的小丑，打开家里所有能够说话的电器，而在他的录音电话里又只能听到谁的声音呢？老妈，除了他的老妈，还是他的老妈。 一万，一万，不要自己糟蹋自己啊！ 不要自己糟蹋自己。是谁先把我糟蹋成这个样子的？你看着我，我不像你那么有身份，我也不像你那么思想敏锐，我是个阿弥巴，我是个杂种，我他妈是软蛋。 冷静点， 别对我说冷静，我凭什么要冷静呢？你们一面想逼我发疯，一面却对我说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对于一个失去冷静的人来说是最糟糕的话了。我不像你们，我不想成为一个权威，我也不想成为一个楷模，我更不想另树一帜，我只是想成为一个逗你们乐的朋友一样，一个逗你们乐的一万。 伤感啊！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 我说完了， 不哭啊，不哭。 你家里有什么吃的能让我嚼一嚼吗？这是为了不要让我晕倒。 我有甘蓝，你吃吗？ 行。 你吃吗？ 哎呀， 有什么盘子可以撞一撞他吗？想想也真是的，是什么大不了让我们变得这么爱走极端的，居然为了一块白板掀起那么大的风波。 那不是白板，那是个狗屁。那就是一个狗屁。 老朋友，让我们正视现实吧。你花20万买那东西，你就是一个大傻蛋。 起来，起来，起来！你身上带笔了吗？啊，那种神奇的记号笔。 难道你要在它上面画画吗？ 你带还是没带？ 带了，一支蓝颜色的。 涂吧。 涂啊。 马克，你不会真的这么干吧？ 涂。马克，马克，涂。 好，我饿了，我们吃饭去。 好，哎。 婚礼的第二天，在莫莫纳斯公墓，卡特琳娜把新娘花束和一小袋甜杏仁放在了她生母的坟前，我却躲在一块墓碑后面偷偷哭了起来。当天晚上，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想起这感人的一幕，我忍不住又哭了。我寻思无论如何要把我这种好哭的毛病告诉芬克尔佐尔，因为像我这个年纪好哭不正常吗？ 就在塞尔吉家的这个白话之夜，我的这个好哭的毛病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就在塞尔吉通过了这个纯粹疯狂的行为向马克显示出他在乎朋友超过了那幅画之后，我们就去了埃米勒之家吃晚饭。马克和塞尔吉决定重建被他们言行毁坏了的友谊。在这期间，他们中的不知谁引用了试婚期这个词，而我突然又哭了。试婚期这个词用在我们友谊上面，给我造成了难以控制、无法言表的震撼。确实，我再也无法忍受任何玩弄概念的争吵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玩弄概念的吵来吵去，是不会给这个世界创造出伟大和美好的事情来的。 马克和我成功的用一块含有牛胆的瑞士香皂把滑雪小人擦干净了。那块香皂还是马克的老婆 Paula 向我们俩推荐的，确实管用。然后我看着安德里奥斯的画，转过头去问马克，我说马克，你知不知道这种记号笔的墨水这种颜色是可以被擦掉的？马克说不，我不知道。那你呢？我也不知道。我撒了个谎，说了很快，可当时我差点想说是的，我是知道的。可是我怎么能以这样一种直言不讳来开始我们俩的试婚期呢？那换句话说，如果用一个谎言来开始，难道就对吗？想想看，一个谎言。通情达理点吧，干嘛这么较真呢？干嘛要把我和马克之间的关系搞得如此复杂？ 在白色的云层下面，雪花在飞舞，你看不到白云，也看不到雪花，你既看不出冷，也看不到地面泛起的白光。一个孤独的男人踏着雪橇从山上滑翔而下，雪花在飞舞，雪不停地在下着，一直下到这个男人消失在背景之中。我的朋友塞尔吉买了一幅画，我的一个多年的老朋友买了一幅画，这是一幅1米6×1米2的白色的油画。它描绘的是一个男人穿过一个空间，然后又消失了。 听众朋友，